第98章，赌神。也许是之前气死系统遭了报应，又或者秦九本身运气也不怎么样。第一局，荷官骰中一仙，偶，游货的脸色顿时精彩纷呈，不知该骄傲自己的运气还有救，还是该打秦九一顿呢？围观人员顿时捶胸顿足，好像保送卡是从他们口袋里掏走的一样。 疯了疯了，真的疯了， 我操，我以为来了俩幸运之神，拿着保送卡当诱饵，然后夸夸赢牌，谁知道 递过去了递过去了，我手都抖， 那可是保送卡呀。 游货在无数双眼睛的盯视下把保送卡丢去对面，那个真 NPC 耗子手舞足蹈，原地蹦了三圈，兴奋的跟真的一样。荷官提醒说， 一次赌三局，综合区的规矩是三局之内筹码不下桌。 第一局放在桌上的东西不能再收起来，只能加不能减，这就意味着三局越赌越大，这也是很多人沉迷于此的原因。一方面真的刺激，另一方面总让人觉得还能赢回来。耗子面前变成了三张牌，一张三好学生，一张优秀学生，一张保送卡。游货和秦鸠这边空空如也。荷官比了个请，问道， 二位还有其他卡牌吗？可以拿出来了。 没有。 荷官追问， 那现金、房子、车、商铺、大楼？ 没有。 荷官无语了。 那分数呢？ 这个可以有。 先读我的吧。 秦鸠放上自己的卡，上面显示着已考科目三场，历史后面标着重考字样，分数是按照重考后的历史分重新核算的，总分 27.125。 赌桌桌沿上清晰地滚动着这个分数，人群小声议论了一阵，没有多惊讶。如果他们知道秦鸠第三门以负分开局，就绝对不是这个反应了。 未免有不清楚规则的情况，我再提醒一下。 荷官说， 分数区那边赌分可以自主选择赌多少，三分起，没有上限。综合区不同，这里更刺激一些，要赌就是全部。 综合区鱼龙混杂，其他区域看不上的筹码会被挤来这里，慢慢形成了这些独特的规矩，反而让这里变成了考生背水一战的专区。秦鸠点了点头说， 可以。 对面耗子搓了搓手，荷官再次摇响了骰盅，然后啪地扣在桌面上。秦鸠问游货， 大考官，鸡还是偶？ 游货已经麻木了。 好。 秦鸠对荷官说，偶。难得看到游货露出如此困惑的表情，秦鸠直接被逗笑了。 有什么问题？ 真跟我选吗？输了你就零分了。 负分都拿过，零分怕什么？ 秦鸠手敲着桌沿，开玩笑似的说， 赌场嘛，富贵险中求，进来就要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。 这是真的疯，和当年连考12场的他如出一辙，不是来挣扎求生的，是来一耗到底的。当初带着任务进系统的不止秦鸠一个，其实是一个组，人不多，一来没有把握，二来怕引起系统排斥和警觉。组名是 D， 任务是尽可能方方面面地了解系统所有，尝试不同的可能和界限，找到藏在某处的核心，然后毁掉它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不是 D， 应该是 地突地，敢死队。然而系统有自保程序，进来的人不知不觉就忘了前尘旧事，忘了自己为何而来，忘了自己要做什么。秦鸠也很少想起来，更是从未提过。但秦鸠做得彻彻底底。 我去！ 人群中又爆发一阵捶胸顿足，围观人员急得跳脚，因为何官先了钟。鸡，这次游货的运气恢复常态，他们又输一把。何官拿了秦鸠的卡，在桌边机器上刷了一下，卡面分数就直降为零。对面的耗子兴奋得不行，两把下来，他桌面上的筹码翻天覆地。谁能想到两张好人卡能换到一张保送，外加27分呢？ 第三局， 何官又对游货和秦鸠比了个情。何官虽然见惯了赌徒，但这么赌的还是第一回见，何官的手也抖。游货干脆得很，一把将卡拍在桌上，上面的信息和秦鸠相似，已考科目3门，历史重考，但分数就很吓人了，42.125。这个数字在桌沿滚了一圈，围观人员安静2秒，立刻炸了锅。因为要压全稳，求稳的考生肯定不会来综合区。不，准确来说，求稳的考生根本不会来赌场。好家伙，3门考了40多分 ，A 等级中的 A， 还有一张保送卡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来赌场找刺激？大家眼珠子都瞪绿了，口头上忍不住骂了全赌场的人，叫着说：“ 这分，这卡，你不要了，给我行不行啊？” 整层楼的气氛都掀到顶了。对面耗子被这种氛围一激，当场掏出了自己的卡。何官扶住桌子，问他：“ 等下，这是干什么？”“ 加码。” 耗子把卡往桌上一飞，说：“ 这是我至今玩的最刺激的一把，加码，把我的分数也抵上。” 游货转头问秦鸠：“ 这真是 NPC？” 秦鸠耸了耸肩：“演得逼真吗？”赌场的 NPC 一贯高度仿真， NPC 的卡跟普通考生一样，正面是房卡信息，反面是准考证，上面写着他考了4门，总分40，特别平均。何官拿着 NPC 的卡先刷了一下，把秦鸠的27分加过去，然后搁在了下注区。围观人员叫得更响了，这一桌赌的除了那两张好人卡，随便拎个筹码出来就能让任何一个考生当场发疯。何官又摇起了骰盅，这次摇了很久很久，硬是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，在满场静谧中第3次扣在桌上。秦鸠拿起卡看着游货，这次都不用开口，游货就说：“ 我感觉还瘦。” 说完直接抓着秦鸠的手腕，把秦鸠按在机上。有的锦鲤比较神奇，养久了可以抢答。这次何官都紧张得不行，他深呼吸2次，抓着骰盅扫视一圈，然后猛地一掀，鸡！整层楼的人静默片刻，然后通通疯了。何官傻了几秒，把一桌东西都推给游货。一次赌3场，2负1胜。年纪轻轻就疯了的两位大帅哥赢回了保送卡，拿到了2张好人卡，拿回了自己的分数卡，还额外赢了40分。 这是2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到炸呀。 哎，等等，分数加上之后是不是满了？ 议论声扑面而来。何官拿着卡在耗子痛心疾首的目光中刷了一下。何官问游货：“ 40分 两位怎么讲？ 加了两张平分吧。 游惑把自己和秦鸠的卡都递过去，何官一脸无语，心说我还得做个计算题。还没等何官算，赌桌的桌沿已经迫不及待地亮出一句话： 恭喜考生游惑，考生秦鸠满载而归。 看得出来，系统比谁都想舞蹈。以秦鸠和游惑现在的分数，就算他们打死不用保送卡，最后两门只要随随便便考一下，就妥妥能过。到时候系统一秒钟都不会犹豫，请两个都滚。 从赌场出来，他们去了这轮考生住的酒店。杨叔他们早早就等在那儿了。赵家彤问： 我听说监考处没罚你们，那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干嘛去了？ 赌博。游惑说。赵家彤和高奇当即瞪向秦鸠，他们不知道秦鸠什么样，反正在他们的印象里，考官 A 肯定不赌博，这才多久就成了这样？况且自己什么手气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谁给你的勇气进赌场？秦鸠看着高奇的目光意味深长，抬手以示无辜。 赌了三局，拿到了这个。 游惑把卡牌拍在了桌上，又把自己已有的三张碾开搁在了上面。五张好人卡刚好凑齐了一套，还多出两张来。 还真搞到了。 高奇惊呼，看到卡的瞬间他也顾不上别扭了。 凑齐一套了怎么用？ 喏，去前台找酒店老板，各个休息处酒店都有个特殊情况登记簿，把想要组队的人名字写上就行。其实不止名字，代号什么的，能代表身份的就可以。传说是这样，真的假的不知道，反正我俩没用过。 游惑点了点头，又问杨叔： 想出去吗？ 杨叔当场警觉起来： 干什么？要给我保送卡？我不要。 一个医生就不要在这耗着了。 秦鸠说。杨叔立刻说： 我不算医生，而且我现在不能出去，我还要找人呢。 找人？ 我跟我学姐一起进来的，分考场的时候走散了，我还能打一打，他不行，我要是一个人出去了，他困在这里怎么办？ 杨叔不习惯表露担心，说着又别别扭扭地补充道： 那我回头就没法跟教授交代了。我刚刚还想着，如果你们能组队，人数不限，能不能帮我照一下他呢？ 这倒不难。你学姐叫什么？ 口天吴，伶俐的俐，他叫吴丽。怎么，你俩什么表情？ 秦鸠略带诧异。 你学姐是脑科医生？ 对啊，你们见过？ 见过，我们这场历史是重考，上一场他和我们一起。 杨叔一脸惊喜。 真的？ 他笑起来的时候一改平日盛气凌人的模样，多了几分活泼明亮，不过他很快又收回去了。 那他还行吗？受伤没？ 至少考完还好着，算算时间，不出意外应该还在某个休息处等下一场。 那就最好了。 杨叔说。游惑去酒店前台要了登记簿，把老于父子、吴丽、舒雪等等一串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。老板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忍不住说： 组队组这么多人，不一定能拿高分的呀。 游惑没吭声，显然不考虑这个问题。老板摇了摇头，又对他说： 哎，卡拿出来，办个入住登记，还有刚刚那个跟你一起的。 他卡在我这儿。 游惑说着把两张卡递过去，老板翻过来一看，已考三门，总分 54.625。 这回轮到老板无语了。 好吧，当我没说。 游惑回到茶座旁的时候，众人已经聊起来了。秦鸠神色意外地问着杨叔： 你也学的脑科？ 你这个表情又是什么意思呀？ 杨叔说。也许是被刺激了一下，杨小姐难得话多起来，说了她的专业，也说了她跟吴丽是怎么来的。杨叔说教授从国外回来，他跟着吴丽带着项目上的问题去找教授，顺便吃顿便饭。 书房在阁楼，我下楼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踩空了一级，又撞上了学姐，然后一晃神儿，我们就来了。 这状况跟游货也差不多，其他人同样感同身受，七嘴八舌地说起来。游货不知道怎么有点出神。片刻后，游货问杨叔， 你刚刚说教授也姓吴？ 对，他是学姐的大伯，不过对学姐的要求反而苛刻一些。 杨叔回答。游货掏出手机点开了一张照片。 是这位医生吗？ 你怎么有教授的照片啊？他搞项目的一般不下临床。 什么项目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细分领域跟他不同，项目都是独立的。吴丽倒是有参与过一些，等他来了你问问，不过也不多，只能跟你说几句非保密的部分吧。 众人说着，天色就黑了下来。高奇和赵家彤他们要回监考区，游货和秦鸠跟过去送他们。夜里的休息处灯火黄黄，赌场附近依然热闹，但偏一点的街巷就冷冷清清的，没个鬼影。 你们只考一门？对呀，一般来说违规都是罚一门。 高奇瞥了一眼秦鸠说， 你这样的还真是少见，得罪谁了吧？ 秦鸠沈然一笑， 哼，还能是谁？不过规定说的是酌情罚一到五门，也没违反。高奇心说，系统大概是想让秦鸠长长记性，可万万没想到把两个魔王凑了对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系统估计后悔死了。 高奇很低的哼笑了一声，算是应答，又转头看了游货一眼。 后悔什么？ 赵家彤听见疑问了一句。高奇张了张嘴说， 没什么，随口感叹。 赵家彤一脸不解，他感觉身边三个男人各怀心思，气氛诡异，但白武已经在面前了。赵家彤也没多想，跟游货和秦鸠打了声招呼，转头就跟高奇一起走了。 前面有超市，去买点东西，下场考试备用。 游货点了点头，两人分数高了更是毫无顾忌，药和食物拿了一推车。结账的时候老板眼睛都直了，分数条逐级递减，短短20分钟，两人从54分堕回到了30，气得整个超市的结账系统都卡了，老板搞了半天才搞好。 就这些了是吧？ 老板想让两位确认一下要不要减一点，结果游货习惯性的一指柜子， 拿包烟。 秦鸠脚步一停，游货自己也顿了一下，考场上烟雾缭绕的味道似乎又慢了过来。老板万万没想到游货还要加，就问， 确定？ 游货的目光从秦鸠脸上一扫而过，又收回来，他静了2秒对老板说， 嗯。 游货拿了东西往门边走，听见秦鸠落后他一步，嗓音低沉带着笑意对老板说， 拿个打火机，有人给我烟瘾，我等他来借火。